果时间可以抵消感伤，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只要你的紧扣有愿意能微笑，我不会爱拥抱总是太轻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我用心在线看不出来，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我试着填满心却再少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是脸上一片海，装的我放不开，真的我真的不会爱，爱是烧痛我双手的烟火， 会爱来自萧敬腾，被收录在王菲这张专辑当中。应该说萧敬腾的唱功太强，能够与之匹配的作品太少，如果声音有形象，他给人的想象应该是忧郁内敛偶尔会爆发一下的王子，而不是悲情小人物的感觉。 说你好孤独，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放弃了衣服，一切都不在乎，眼看着别人的幸福还能怎么嫉妒，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上绝路，跟不上你的脚步。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 愿意，你是他的铁杆粉丝也好，或者你不喜欢这个男人也罢，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啊，他肯定是至少有一首歌曾经打动你或者影响你的。可以听听这一张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是他在39岁的时候发表的一张翻唱专辑，既有狼味十足的那首一无所有，还有这一首非常柔情的我愿意。总而言之，他很多元化，所以还值得大家来收藏起来的。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杰还有张靓颖啊，两张带来的燕归巢。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心可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前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数两行。 悔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柳雨江间桃花浪，听舟离合飘远方。 岁月流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冰水边静如暖阳，淹没你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 张靓颖还有张杰继青奥会那首点亮未来以及金英杰上演唱的爱的供养之后的再次合体，也是被网友称为两张王牌的实力唱将组合。你让张靓颖这种温柔婉转的嗓音加上张杰那种浑厚高亮的声线，就打造了一幅很唯美的中国画卷。刚才你感受到了吗？接下来哦，听到了这一位，他是让男人和女人都感叹为什么会有一位这么完美的男人，他就是梁朝伟。来听到他的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可以期待永远。

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统计。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 十足的歌《爱情三十六计》，这个时候应该是蔡依林最火的时候了吧，满大街都飘着她的歌，然后女生们都在学唱，还有抄歌词，另外学她的穿衣风格，然后还有舞蹈动作啊等等的，那男生呢就开始想要找这种类型的女友。大赢家还有曹格，他是儿女双全，而且都那么可爱，来听到他们一起合体演唱的这首特别的彩虹 ABC。 Now I know why ABC Next I want to sing with me 小二小三一起 唱 ABCDF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再来一遍 ABCDF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开心真的非常容易，这是大自然和你的小秘密。你要乖乖地手牵着手跟我努力，幸福的爱就快要降临。 彼此的心，小小数秒就能变成大森林。千万别放弃，什么事情 take it easy， 简单的就像是 ABC。风雨再大，有我撑伞，等彩虹出来，一切就会不一样。要肩并肩，面向蓝天，说好我们要一直开心大声唱。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3D 大电影《熊出没之雪岭雄风》里的主题推广曲《彩虹 ABC》，很可爱的一首歌啊。那这也是薯条爸爸曹格亲自操刀哦，不仅是包揽了这个词和曲的创作，还带着人气爆棚的儿女宙还有 Grace 一起来演唱，并且录制了 MV， 想想都很温暖可爱呢。接下来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现在的网络语言暴力还有谣言对于艺人来说还是挺受伤害的，所以大家在网络上开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艺人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明星吧。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他还真的很少有人黑他，绯闻也很少，他是张学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人在雨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你，拜拜。 我该就不曾有过你，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我的心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